岁月流转，今天的白公馆已几经翻新，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整体建筑群中唯一原封未动的历史见证是院子角落的石榴树，它的种子是由最早被关押在这里的徐小娟烈士亲手播下。当年每次白公馆放风的时候，狱友们都会给这棵树浇水除草。60多年过去，它仍根深叶茂，流花似火。倔强的树干越过高墙，自由地迎接着共和国每一天的朝阳。 这是无数烈士用生命托起的朝阳，在那些枪炮嘶吼的浴血激战中，在那些暗无天日受尽折磨的牢狱岁月中，他们憧憬所有受压迫的人民挣脱枷锁，憧憬他们的下一代能平等自由地沐浴在共和国的阳光下。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拐五偏迁，人民武艺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田，诗人幸会更无钱。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典上，毛泽东出口成章，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百年过往苦难辉煌一如历历在目，而解放了自身命运，选择了国家未来的中国人民正在共同谱写着共和国的崭新诗篇。 远望天山南北，雪域高原，是什么让全国各族同胞凝结一体？又是什么让中国人民不畏生死，砥砺同心？千山之巅，万水之源，是怎样的过往让耄耋老人在镜头前潸然泪下？没有人民获得解放，何来民族独立富强？28年奋斗，开天辟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档案特别奉献大型纪录片《解放》，第5集《敢叫日月换新天》。 这些照片记录了1949年9月的最后一天傍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所有代表齐聚天安门广场。伴随着肃穆庄严的音乐，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缓步向前，郑重地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下奠基之土。在那一晚的奠基典礼上，毛泽东宣读了由他亲笔拟就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鉴于当时的条件，这场典礼没有留下任何视频资料，但凝望这几张照片，倾听着弥足珍贵的历史性的声音，此情此景仿佛就在眼前。 为官一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救，4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救，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师去为了换得内外敌人身体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尽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集体会议里1949年9月30日 二字，为第一次铭刻纪念。这个古老的国度也迎来了全新的黎明。今天，当人们无数次地重温新中国成立的恢宏场景，我们总还会想起毛泽东曾经做过这样的论述：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而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时间正值1921年。上海兴业路76号，一座石库门小楼。1921年7月23日，就从这里，一个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与历史洪流中正式诞生。 时至1949，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他的28岁生命。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也不是一个小伙子，而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就在那一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夙愿，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宏伟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1949年9月21日，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就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在内蒙古自治政府代表献上鲜花和锦旗之后，来自于新疆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的少数民族代表赛福鼎·艾泽兹走上了主席台。他亲手为毛泽东披上了一身维吾尔族的长袍，又把一顶维吾尔族的皮帽戴在毛泽东的头上。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雷动。 在我们维吾尔族里，如果要像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人，最尊贵的呢，就是要献给他一件巧班。这巧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袍子，那么还有帽子。那么他说主席非常认真的，同时他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他也是感到非常新奇，很认真，帽子也戴上。然后呢，他就拉着我父亲的手，就从这个主席台上两个人走下来，主席一直是拉着我父亲的手。 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对三区革命给出的高度评价，令赛福鼎这个从20岁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熏陶的维吾尔族年轻人激动不已。1944年8月，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在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爆发了新疆现代史上 著名的三区革命。1946年11月，解放战争打响不久，赛富鼎等人几经辗转，找到中共代表，正式提出了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请求，坚决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国民党aksiyatçılarının dahşetli zulmü şu anda ziddiyetlerini, içtimai ziddiyet hem milli ziddiyetlerini nahiti keskinleştirdi. Cumhur Komünist Partisi'nin rehberliğinde el verilen Cumhur halkının inkılavi kreşinin galibiyeti Şincan halkının Kuomintang aksiyatçılarına karşı kürüşüye ilham verdi. Gong Xian, Ke Lanzhou, Zhan Xining, Jing Yinchuan. 时间进入1949，只见红旗漫卷西风。在不到两个月之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广大地区即得以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势如破竹，挺进河西走廊，直扣新疆大门。1949年9月25日、26日，在各方的努力促成下，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顺应历史大势，相继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迎来新生。9月30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最后一天，赛富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开国大典之前，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的画面。而镜头之外，就在登临检阅台的时候，毛泽东特意把原本站在检阅台一侧的赛富鼎请到了城楼中央。 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他说我很幸运，正好站在主席后面看到了这个咱们建国那天的所有的这个仪式，所有的这个盛况，非常高兴。 就在10月1日那天，毛泽东特意叮嘱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进疆之后三大任务：一、剿灭匪患，迅速稳定秩序；二、屯垦戍边，拓荒开田，再搞一个大生产运动；三、顺利接管好老君庙油矿，让机器叫起来，石油冒出来。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伴随着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豪迈的诗篇，1949年10月12日，第二军、第六军从甘肃酒泉率先启程，西出玉门，沿天山南北极境，踏上了晋江的征途。由于接到情报，在和田地区，国民党残余匪特正在纠集分裂势力，策动武装叛乱。第二军5师15团昼夜兼程，从阿克苏飞奔790公里，仅用17天，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神兵天降，一举平息叛乱。彭德怀特别通电加冕：“你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那到底是怎样的一场行军？史无前例，动力何在？凌晨3点，沙漠中的夜冷彻骨髓。 这地方太危险了。 而一旦天光放亮，慢慢的沙尘即刻间又刮得遮天蔽日。当亲身走进这片无垠荒漠，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内，就体验到了严寒曝晒其下，饥渴风沙交加。我们当然会慨叹于当年解放军将士的神勇，而与此同时， 在寻访进程中了解到的越来越多的历史过往，也让我们有了更深刻的沉思。如果要问我家里有什么东西，只有几条命，而这几条命还在100多年前早已卖给地主了。这就是老百姓对解放前新疆生活的描述，帝国主义的长期觊觎，封建主义的残酷奴役，国民党统治的歧视压榨，使得生活在这片辽阔疆土上的各族群众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为了抢夺土地，八爷，也就是封建地主为代表的贵族老爷们活埋农民，甚至直接把农民推进囊坑中烧死的惨剧数不胜数。而当老百姓无法忍受必须求条活路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竟然只能是深入大漠，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去躲避更加恶毒的压迫和剥削。在新疆和田市和田县的海爱日克镇，这位老人在向我们介绍自己时，总说自己已经117岁，而地方使之办的同志告诉我们，老人的实际年龄是103岁。岁月的磨砺让老人的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不清，但很显然，有些事情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忘怀的。 有的那些个事困难困难的事情不是十字路还是几个十字路那些人们是你要讲这些不行的人们那这个是的。 老人的泪水，老人深深表达的感激，让在场的所有人动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是用青春的血液来浇灌。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之前，毛泽东就曾经指示，你们到新疆去的任务就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而创出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拯救群众于水火，不正是为人民办好事承诺的最好践行吗？解放前夕，美国驻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在撤离时曾经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将会饿死在新疆，但他根本不知道，他所说的这支共产党的队伍是在南泥湾359旅的底子上锻造而出的铁军。 当时解放新疆的战士们就是住在这样的地窝子里，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砍土案，开发荒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架桥铺路，在剿灭匪患，平稳接管玉门油田的同时，建设新疆的大生产运动也紧随着和平解放的步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到1952年的时候，新疆开荒面积达到800万亩，解放军官兵用3亿2600万公斤的粮食大丰收，缓解了多少年来新疆各族人民承受的饥饿之苦。就在那一年，在生产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又充分尊重当地民族、宗教、风俗的基础上，新疆吹响了土改的号角。地主多占的近1000万亩土地，还有耕畜、农具、房屋、粮食等等，被合理分配给55万户贫穷家庭。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第2、第6军大部、第5军大部、第22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我们的摄制组来到和田，徜徉在进军纪念碑下的时候，